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681集，失踪之谜上。殷侯带着小四子进了院子，将他抱起来放在桌边。见厨房里除了胖大厨在炒菜，其他人都不在，今天要照顾的人多，估计下人都去忙了。殷侯问了小四子想吃什么，就进去拿。小四子在桌边坐着正啃点心，就见院子外边走进来了一个人。此人身材高大，穿了一身黑色衣服，衣服上又有很多金属装饰，还有腰间一条极繁复的皮带，还挺威风的，有些像是赵虎军营里一些骑兵的软甲或者皮衣。小四子见过相似的，不过没这件这么复杂。再看那人的脸，一头黑色的长发乱糟糟的，皮肤有些苍白，五官立体，鹰钩鼻，深眼窝，大嘴薄唇，下巴略方，颧骨很高。小四子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圆滚滚的脸，总觉得这个人的脸摸上去手指头会被划破。那人长得瘦削却不瘦弱，相反的有一种刀锋一样的锐利，双眼也很是特别，一只眼睛是淡棕色，另一只却是血红色， 和淼淼一样的哦。 那人看着30多岁，下巴上有淡淡的胡渣，很有些男子气概。他进了院子就看到了小四子，一大一小对视了良久，那人忽然一挑眉， 哈哈，原来是个小狐狸啊。 哦， 龙公主。 这时院子外边公孙走了进来，身后跟着龙淼淼，张嘴就叫 爹。 原来这个就是他们一直说的夜叉宫的公主龙九烈了，好神气的感觉，发型好帅气。 厨房里殷侯拿着两个托盘走了出来，里边有菜，龙淼淼赶紧跑进厨房帮忙盛饭。殷侯到了桌边坐下，招呼公孙吃饭，便看龙九烈 吃饭了没。 龙九烈不置可否地挑了挑眉，走到了桌边坐下。 先生辛苦了。 不妨事。 公孙笑眯眯，可见上午的治疗很顺利。院子外边赵普和小梁子也走进来了，赵普和龙九烈打了个照面，龙九烈上下扫了一眼，微微挑眉， 你就是那个赵氏子孙？ 我显然不是亲生的。 正喝粥的公孙被粥呛到了，一个劲儿咳嗽。小四子伸着胖乎乎的小手给他拍背，龙九炼似乎被逗乐了，笑得前仰后合的。 你小子蛮有趣的。 说着龙九炼左右看了看，问正吃饭的殷侯， 赵儿呢？到岳林办事儿去了。 殷侯回了一句，然后给身边正聊得热络的小四子和小梁子夹菜。龙九炼又瞧了瞧两个胖娃，慢悠悠地开口， 小尤呢？ 殷侯看了龙九炼一眼，赵普和公孙默契地对视，貌似第一次听到有人直接叫天尊小尤，好像只有银妖王这么叫吧，殷侯都不这么叫，难道很熟？于是乎公孙和赵普心中都产生了一个疑问，夜叉王几岁？可是两人又看了看龙淼淼，这姑娘也就20来岁，龙九炼估计和天尊差不多大，甚至比天尊大，不然怎么叫小游？那岂不是120多了？这么大年纪还有个20的闺女，这太不靠谱了吧。两人产生了严重的兴趣和八卦之心，但是又不好意思问，难道直接问您老贵庚了？闺女是养的还是捡的呀？多少岁养的呀？两人着急， 这时龙淼淼在一旁给龙九炼倒了杯酒就跑出去玩了，小四子吃了两口饭就想去吃龙须糕，公孙戳了戳他， 不准停闲一起吃，乖乖吃饭。 小四子扁扁嘴，不过还是准备把龙须糕收起来，准备装进腰间的小荷包里下午再吃。只是小四子刚刚打开小荷包看了一眼，就突然啊了一声，众人都一愣，一起看他。小四子张大了嘴，似乎呆住了，随后伸手从小荷包里拿出了一个白色的小纸包来，仰着脸看公孙。 嗯，怎么了？ 小四子睁大了一双眼睛，圆乎乎的脸，圆滚滚的眼，瞬间产生狗狗效应，公孙心都化了，摸他脸蛋。 乖啊，说吧，什么都原谅你。 我忘记把这个放在尊尊染头发的药水里了。 公孙愣了愣，拿过纸包闻了闻，随后抽了口气。 你没放竹葵粉就给天尊染发了？ 忘记了。 什么竹葵粉？ 我早上没时间，所以配好了药水让小四子给天尊染发了。他搬药水的时候少放了一种药。 那会有什么结果呀？ 殷侯好奇，还有些幸灾乐祸。 比如头发掉光之类。 哎呀，那倒不至于，就是 那是什么？ 这个竹葵粉是稳定发色的，我给天尊用的染发药水是涂抹在头发上的，随后会被头发吸收，那种药水能让头发变成黑色，但是不稳定的。 不稳定是个什么意思？ 就是容易变色。这药水是我新研制的，药效很不稳定，有时候有效，有时候就无效，不过比其他染发的东西都好。只要在药水里面加一定量的竹葵粉，就能很好的控制住时间。 众人又看了一眼那药粉。 竹葵粉是很容易就挥发掉，我按照一定量配在药水里，最理想就是保持黑发六个时辰。这下糟了，没放竹葵粉的话，头发就会彻底吸收那些药水。 于是后果是怎么样？ 后果就是天尊的头发可能会一会儿黑一会儿白的，而且也不是维持六个时辰那么简单。 那是维持多久？ 我不清楚。 众人张大了嘴看着公孙。 都说了这个药还在研制中，怎么办小四子？ 公孙默默抱起小四子，小四子捧着那包竹葵粉继续狗狗眼看公孙。 对不起爹爹。 爹爹原谅你。 公孙揉着儿子，众人无力，殷侯悠哉地放下碗筷喝茶。 放心吧，如果真有这功能，那老鬼非但不会发火，说不定还玩得很开心。 龙九炼也点头，拖着个杯子喝茶。 这个上当子。 而此时月灵县，白玉堂惊骇地看着甩了两下头发，突然又从白发变黑发的天尊。 怎么会这样？ 哎呀，竟然会变色啊，公孙越来越神了呀，果真好玩上档次。 白玉堂扶额，这一会儿白一会儿黑的得吓死多少人。天尊要去买笔架，白玉堂哄他说再去查一个人，查完那个书生去镜子铺，然后慢慢挑，那附近银器多。天尊这会儿心情不错，加之头发变色了，玩得挺开心，于是也就乖乖跟着白玉堂走了。他们要查的另一个书生叫五彩，住的也不算远。白玉堂依然是边拽天尊边往前走，打老远就看到了一座大宅子，牌匾上五福两个字儿，异常的醒目。白玉堂想了想，看看地址，又看看门牌，就是这家。 嚯，还看着很有钱的样子哦。 可能家里还是做官的，不只是有钱。 说着白玉堂走过去敲响了紧闭的大门。玉阳木雕行里，展昭让王磊别哭了，将事情说清楚，究竟是怎么回事。 大人， 我知道，其实秋意没偷那些书，偷书的人不是他。 那你知道真正偷书的人是谁？ 我知道，我看见了，偷书的是五彩。 展昭和吴一货对视了一眼，这个五彩应该是白玉堂和天尊要去查的两个书生里边的一个。 知道多少？详细说说。 是这样的，秋意失踪前一天，我将修补好的书放回书架的时候，就看到五彩偷偷的将两本书从书架上拿下来，塞进了自己随身带的包里。 他干嘛偷书啊？因为穷困？ 五彩家里可不穷啊，他爹是解甲归田的大官，五贤知道的吧？ 展昭微微愣了愣，随后皱眉。五贤自然是谁都知道，原本是朝中大员，做过兖州府的知府，本来前途无量，不过因为一次意外伤了腰背，只能通过轮椅行动，所以很早辞官了。先皇对他很是欣赏，对他的遭遇也很痛心，因此对他十分厚待。五贤虽然不做官很多年，但朝中人缘甚好，包大人都应该和他交情不错的。 五贤的儿子为什么要偷书呢？ 哼，五彩这个人很聪明，学识好，八面玲珑又没公子脾气，表面上简直就是天之骄子，完美无缺，书院夫子的宠儿。 表面上？难道表里不一？ 若说表里不一倒也不是，他也不是十恶不赦或者人后卑鄙无耻什么的，只是世上人无完人，再好的人总也有些缺点，五彩什么都好，但就是有个怪癖。 什么怪癖？ 喜欢偷东西，偷窃之癖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